加量布施功德圆满第十。咁啊，一本地藏经一共系有十三品。咁啊，就此一品较量布施功德圆满啊，属于第十品。咁啊，布施就系六道之首，亦系万行之基。咁啊，就所谓较量者，就系将我哋嘅布施嘅功德啊，大小轻重。咁啊，较量一下，咁啊，使我哋嗰啲学佛者知道啊，呢个布施功德嘅好处，咁啊，尽量咧发心嚟到布施，结缘修福报。咁啊，上来所谓清佛名号品啊，咁念佛一声。都是为成佛的正行，是为成佛之正因啊！咁啊，说明念佛一声，唔单话消业障咁简单，而是种下菩提善因啊！咁啊，日后以钱念佛个菩提正因啊，就得成无上菩提果啊！咁啊，何须？又要行呢个布施呢，咁啊，在大智度论讲啊，我哋众生在呢个生死轮转之中，有关最大福利嘅利益之业啊，无过于布施。咁啊，因为用财嚟到布施啊，系一件良福田。我哋供佛需要资财，我哋救济嗰啲贫苦人家需要资财，对嗰啲所谓鳏寡孤独同佢结缘，亦都需要资财啊！咁啊，因此我哋要发心行呢个布施，以布施为助缘。咁啊，你广结善缘啊，咁啊，日后成佛之时，咁就具足福德。咁啊，同时人命系无常啊，过于山水，我哋应该以呢个清净嘅资财，咁啊，与任何人广结善缘，咁啊，就胜于啦。将嗰啲清净嘅资财啊，做嗰啲咧无谓之事。咁啊，我哋既然要行布施啦，咁啊，然之后我哋布施之后啊，所得到乜嘢嘅功德咧？所以我哋就要较量一下，咁啊，佢哋较量供布施嘅功德缘咧，就系为助道之缘啊。虽然我哋上文咁啊清佛名号品，咁啊教我哋念佛就为成佛嘅正因，再加上呢个布施功德之余，咁我哋日后成佛之时就福德与共智慧啊，两者都圆满具足，就名为佢就两足尊。即以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一成佛威神从座而起，就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叫做经家罪言，就是结集经典的人啊，咁啊叙述地藏菩萨恭敬佛的仪式，我话以时。即个当上来啊，说完清扬念佛名号不二境之时，咁啊，此个法会嘅地藏菩萨摩诃萨，即个地藏菩萨系大菩萨啦，个成佛威神啊，咁啊成佛嘅威德神力， 就從座而起，咁啊從佢個本座起身，就胡跪啊，胡跪咧即係五體投地，就係、是、印度啊敬禮佛一種嘅儀式，叫做胡跪。合掌就係兩手合埋，表啊呢、這個一心嘅恭敬啊。從座而起胡跪就表身業恭敬。咁啊，八不二就係、是、表口業恭敬啊。咁啊，三業清淨就係、是、為請佛說法嘅儀規。所以現在地藏菩薩為我哋後人做一個模範，所以佢有所奮發之時啊，咁啊，亦都要咧從座起跪響度合掌。咁啊，尊呼一声啊，佢话世尊啊，咁然后先就开口讲话。佢话我观业道众生，嗱、这、呢个业道咧，众生嘅业就有黑业，就亦有白业啊。所谓黑业者，就系身口意做呢个种种嘅恶事。所谓身做杀道人。口做呢个妄语、耳语、恶口两舌，呢、这个心呢时时起呢个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我见、嫉妒、共高，都系属于呢个心里边呢个烦恼啊。咁啊，由此就身、口、意三业属于呢个恶业。所以我就堕于呢个恶道轮回，咁就认为咧就业啊，永处于呢个地狱黑暗之中，千万年都唔容易出头啊！咁啊，若是话白业咧，就属于呢个清净之业，例如我哋一个学佛人，咁皈依三宝，咁啊遵佛嘅教导。咁啊，受五戒，或者受八关斋戒，受十善戒，或者十出家嘅比丘、比丘尼戒，或者咧四众弟子都可以同受嘅菩萨戒。咁啊，受咗戒之后，依戒行持，修福修慧啊，呢啲属于呢个清净嘅白业。咁啊，如地藏菩萨话：我观业道众生。咁啊，根据下文嘅所讲嘅属于白业啊，即系布施。咁啊，属于清净嘅白业啦。任何人能发心布施，供养三宝，供养与供咧系救济啊啲贫苦大众，系一件无上功德事嚟嘅。所以始终的业道呢，照下文的布施就是属于白业，清净业就不是属于这个黑业，不是这个恶业。那么较量的布施，那么我们行布施之时，那么将我们这个布施功德就较量一下，那么其中呢就有轻就有重啊，咁啊所谓轻者，咁啊若是有人发心啊，咁啊布施供养三宝结缘，可是呢佢原先啊佢都冇心嘅，佢或者咧亦都毫无此种兴趣，咁啊只不过咧睇见人哋布施啦，咁啊佢亦都咧发一点心。咁啊，甚或者咧，佢根本啊连心都唔发嘅，只不过咧被逼，或者佢个长辈叫佢布施，啊或者同时一齐好朋友啦，去到某一个地方布施结缘啦，咁啊人哋通通都布施结缘啦，都系佢一个人未做，咁啊大家咧好似啊半劝告啊半强迫咁啦。要他做这个布施功德，结果呢他都算有善根，他都肯布施，肯做此种功德， 咁由於佢帶多少被逼性，唔係話自己咧發呢個自誠心去做，咁所得嘅功德咧個福報啊，咁就略為就輕啲啦。咁啊，佢話有輕，咁啊有重咧，就説明啊，佢自己發心嘅，佢唔使人哋咧啊勸告或者咧逼佢，而係佢自己啊見到有三寶嘅地方，佢就發心去供養三寶；見到有呢個貧苦之中啊，佢就發心去結緣幫助於人。咁啊，佢呢個福德啊，就當然係來得重啲啦。咁啊，佢話有重，即有一生受福啊。咁啊，一生受福咧，就説明佢行布施之事。咁啊，佢就未有呢個回向大心，以此功德回向法界眾生，單係為自己求福。咁所以如是修布施功德咧，就係、是、感到啊一生最多咧，又或者二生咧係三生嚟嘅受福，咁你叫做有一生受福。咁啊，但係若是有人發心布施，全部係自動嘅，並未有別人咧施壓力對佢強迫。咁啊，亦都唔係話睇見人哋布施啦，佢為著呢個面子啊，啊好啦，你布施，我又布施啦，絕對冇有如是嘅好勝啊，或者被逼嗰種嘅境界，係純粹自己在呢個佛法之中，咁啊深深了解啊布施嘅功德，咁佢自己就發心去做啦。同時他做之時，他不是單是為自己求福利，是以此這個布施功德回向法界眾生，都沾染到這個布施功德的好處。若是如是，回小心向於大心，回自己而向於大眾，咁啊，既然佢心量广大，佢所得嘅福报功德亦大啦，所以话有啲咧系百生受呢个福报，有啲咧系千生受呢个福报啊。佢话受大福利者，佢话事事都云可。咁啊，地藏菩萨就问佛啊，佢话我咧观呢个众生啊，佢在呢個百業之中，咁啊，既然以呢個清淨之財嚟到個布施結，點解有啲咧功德係輕啲、重啲？係有啲係一生受福，或者有啲係十生、百生、千生受福。咁啊，呢件事點解就咁大個唔同咧？個唯願世尊都唯我所知啊！因此我哋请佛慈悲为我说说。咁啊，地藏菩萨在表面上佢就请佛咧为佢宣说，点解同时布施所得嘅功德有轻重，有一生受福，有十生、百生、千生受福唔同咧？其实咧，地藏菩萨系为我哋请问。咁啊，一方面，涉呢个布施个好处，咁啊以此个助因啊，助成上文清佛名号品呢、这个正因。既然我哋上文清佛名号有呢个善佛嘅正因，再加以布施个功德为助缘啊，咁啊正助自然嘅成就啦。咁我哋成佛啊，就有机会。咁啊，同时咧，亦都说明我哋布施之时，唔好咧有所执着，佢应该要发呢个大心啊。所谓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啊，乃至声闻缘觉，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 不但为自己如此，为一切众生都如此啊！咁啊，如所佛如是说出呢，咁使到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啊，知道布施嘅好处，亦都知得布施嘅功德，既有大小轻重啊！当然人人都希望得到大功德，人人都希望呢得到究竟成佛，咁样就发呢个大心，就唔好发呢个小心啊！要为众生，唔好净系为自己，咁啊以自利利他嘅助行啊，助成自己上文啊念佛嘅正因，咁啊正助以行都完成，自己就可以断烦恼而成佛道啊！即系以时佛高地藏菩萨就唔甘于脱离天宫，一切众回说言就提布施，较量功德轻重，就汝当谛听，不误为已说。咁啊问之时，就系由地藏菩萨请问，所以佛啊正要开示，将呢个布施功德嘅轻重大小较量一下，咁啊亦都咧系同呢个地藏菩萨讲，咁就证明啊有问就一定系有答啊。即以时佛告地藏菩萨，即系佛啊，我佛现今响呢个脱离天宫，在此嘅一切众会之前，其实当时脱离天宫。大众云集啊，有大菩萨，有声闻二圣，咁亦有天龙八部啊，佢所来嘅大众咧多到啊，唔系文殊师利菩萨嘅智慧所能知，亦都唔系佛嘅佛眼啊所能观察了解佢有几多嘅数目，而系推崇啊。地藏菩萨因地所发的大心，说明此等啊，所谓天龙八部从诸方来者，都是地藏菩萨因中所化度的有余众生。咁啊，既然数无量，咁啊，说明地藏啊呢个心如广大啊，亦都是化度广大，做我哋众生的模样。要我哋一切嘅众生所做佛事，都要回小心，向大心啊，回自己而向于他人，回呢个善因而向于佛果。咁啊，说明咧地藏菩萨啦，咁啊因地发嘅大愿、大慈悲、大心咧。是功德难量啊！咁啊，所以现在佛就同地藏菩萨讲，佢话我现今响呢个脱离天宫，咁啊一切无量无边咁多个菩萨、天龙八部、大众之前，就说此嘅言菩提，若是此世界未有众生啊，去行呢个布施。咁佢个功德啊，是否咧大小轻重？咁啊，我将佢较量一下，咁啊，使你地藏咧系知得布施个好处啊，亦都默默咧教化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，知得呢个布施好处，从此就发心舍清净嘅资财啊，做呢个如法嘅佛事。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佛事，就不要贪贪，所谓一毛不拔啊！若是贪贪，一毛不拔，都是为这个恶鬼之因，日后都是堕于这个恶鬼恶道受苦的。那么既然布施有如是个好处，那么究竟功德为什么有大小有轻重呢？咁你地藏菩萨既然如是问啦，所以佛现在同地藏菩萨讲，佢话我为你咧较量一下，布施嘅功德点解有大小轻重啊？你就如当谛听，你就好好地啊， 第二十二期就不是以说了，我呢就为你讲个地藏八不二，我而事事都怨牛欲闻啦。咁啊，非既然佛，咁我为地藏菩萨解释，点解源头系众生行布施之时，佢所得嘅功德有大小轻重？咁啊，佛呢既然啊答应啊，为地藏菩萨解释，所以地藏菩萨一听见佛啊答应佢。解释这个布施是功德轻重大小的理由，因此他即刻就发福发发发发言，就我而事事此一件布施的功德有大小轻重，为什么呢？那么这疑惑呢是由我所发出，那么现在佛呢既然为我说出了，所以我哋怨拗欲闻啊，我好愿意、好欢喜、好想啊，亲自闻到佛呢为我啊，以及为在会一切嘅大众以及未来众生啊，解释点解布施嘅功德有大小轻重嘅唔同。不佛个地藏菩萨，他南言放弃，地有诸国王、宰辅大臣、大长者、大策利、大婆罗门等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列出，咁啊乜嘢人可以啊收呢个布施嘅功德咧？咁啊，佛咧同地藏菩萨讲，佢话南言菩提洲，其中咧有国王。咁啊，国王就有资格布施啦。咁啊，举国都系王土就王民啦，佢当然够资格、够份量做呢个布施功德啦。宰辅就系宰相所谓国王之下，举国嘅人民之上啦。咁就为宰辅咧，宰即系宰相，辅就系辅助，佢身为宰相啊。在这个国王之下，他就辅助这个国王办理国事，那么他就宰辅。大臣呢就其他那些部长级，即是宰相以下呢还有很多个部门，每一个部门的首长就另外大臣。那么大长者就属于呢富而且贵，就为长者。大策利就是王总啊，大婆罗门就属于咧呢个贵族嘅种姓，例如佢系做生意嘅，或者做呢个传道师啊，都系呢个婆罗种。咁啊，始终咧，咁啊亦都包括其他信佛嘅居士，咁啊亦都包括出家人。不管男众出家、女众出家，总言之，任何一个人佢有能力啊，佢都可以行呢个布施之事。佢若要追下贫穷，咁啊贫呢就即系冇得食啊，穷呢就即系无衣着，再加上呢个最下两个字嚟形容呢。等于话唔系普通穷苦人家，而系真系咧贫穷到啊，想搵一餐食都冇，只有挨肚饿。想搵一件咧好嘅衫着啊，固然冇啦，就系破破烂烂嘅，都唔容易有得着啊。咁啊真穷啦。佢乃至龙残被阴马，龙咧就系驼背啊，弯腰，即系咧。年事老啦，咁啊佢嗰啲骨髓啊发生问题，咁变成弯腰，咁呢个腰一弯啊，咁个背脊嗰啲骨物凸起咧，好似嗰啲驼背人咁啊，叫做龙残咧，就系残废啊，或者六根有所欠缺唔完整啊，咁就叫做残阴啊。就是有一类人呢，他虽然 佢所发出嚟嗰种嘅音声咧，唔能够代表一种嘅意思，只系有音声。但系咧，我哋唔知得佢发出嚟嘅音声咧系讲啲乜嘢，只系咿呀呀咿呀呀。咁呢种咧就名为叫做音，但有其音啊。但是这个音里面呢不能够表达它的意思，别人也都听不懂。那么牙呢直情一点音声都没有，擘大个嘴呢只是它自己的嘴动，但是呢根本就没有音声发出的，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有音声听到。那么明白的就是牙，聋呢就是耳仔聋，痴呢就是现在所讲的，即是或者有些呢神经质有些痴痴地了，我们香港人所谓呢你都痴线的，那么属于痴啦，目目就即是盲了对眼，不是说真正他没眼，应该有一对眼，只不过呢他不能够发挥这个眼的作用，看不到事物，通常人所说就是盲眼，这些都是因中，或者呢杀生害命，或者呢贪贪不肯布施，那么凡此的恶业啊，就感到今生聋残音哑，聋痴无目的苦果恶报。各位是种种不言句者，咁啊以上咧咁多，咁啊佢有得欠缺。虽然佢系叫做人，但系六身咧唔得啦，系完整，咁啊佢就不言句者。不是国王等，佢欲报施时，若能具大慈悲，就下心含笑啊。亲手遍布施，就画使人施，愿与慧缘。咁啊，向下咧就系、是、说明啊，呢、这个布施咧唔单话出呢个清净嘅资财去做啊，但系亦都要咧发起呢个慈悲心，要生呢个欢喜心。要亲自去做，咁就说明咧，唔系勉强，唔系被逼，而系你了解到个布施个好处，咁啊说明你个慈悲心量大啊，咁啊布施个功德咪大咯，咁啊所以以上有关所谓聋残音哑、聋痴无目啊，系世间呢个社会上咧。一种呢是最痛苦的人啊，亦都最值得我哋呢对佢同情，所以而今就以香港嚟讲呢，这个社会上亦都有过千呢种咁样嘅人，或者一出世生下来就唔喐得，或者一生下来就盲咗对眼，或者生下来就瘫咗六根有所欠缺，咁等于话佢一出世咧，佢唔单话唔能够带来呢个家庭嘅欢喜幸福，佢就带来呢个家庭啊无穷嘅痛苦啊。咁啊，当然从因果上嚟讲咧，属于业债嘅业偿啊。但系在我哋呢个表面嚟睇咧，我哋对佢哋应该咧以同情。对他应该呢就要尽量呢去资助解除呢他一生所受的痛苦，所以若是有力国王，包括宰辅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以及信佛的居士或者出家人，他用布施时，那么对以上这一轮所谓有所缺陷的人，所谓痛苦的人，我们对他行布施之时，那么你布施虽然是有了， 但是如果你这个心量呢有所不正確，即是等于说呢，嘿，你这样这么穷的人，好啦，可怜下你啦，给些你啦，或者你的心想着，嘿，你这么艰苦的人，这六根欠缺，好啦，我又可怜下你啦，给些你啦，这样的心呢就变成了你虽然是做这个布施之事，但你的心呢不是生个欢喜心，不是生个慈悲心，而是啊好像呢有多少啊，即是当他们呢不是人这样的心理，就表现得自己呢好像高高在上，我才是一个顶好人。如果这样布施呢，虽然这个缘都结到，但是这个功德就不会很大，所以佛就很慈悲了解我们众生这个心理，所以他正在教我们行布施之时，这个外表固然要发这个清净之财去做这个布施结事，但是这个心呢还要来一个好心，所以说若能就巨大慈悲，是一种的慈悲心，那我们见他这么苦恼，就庆幸自己呢没有缺点啊，那么自己没有他如是的苦恼，没有他如是的缺点，那么然后就发起这个慈悲心，咁来到呢同佢结缘，就唔係话以呢个好似睇小佢，或者呢好似可怜佢，绝对唔係咁嘅心，而係纯粹呢大慈悲心啊，所谓佛性係平等，由于佢业障重，所以感到如是个苦报啊，我哋应该要对佢生起一个慈悲心啦，来到辅助佢，来到帮助佢。那出于呢善心，出于呢个好意啊，咁就叫做巨大慈悲。佢嘅下心就含笑啦，咁啊下心呢就冇呢个高傲心，等于话冇呢个嘻嘻喝喝之心。咁有啲人布施咧，佢真係啊，好似自己啦，係個有錢人家，你啊最困難嘅，咁啊可憐下你啦，咁啊自己有呢個高傲心啦。既然就下心咧，佢叫做布施之事，佢咧好謙虛咁，佢自己咧冇半點嘅高傲啊，絕對唔會睇得自己高高在上，反而咧。对啊，受我布施呢个人呢，自己都好谦虚，好客气，咁来到呢做呢件布施嘅事，令到对方受咗之后啊，都感到咧呢、这个心啊一种啊好安慰嘅，咁就明白佢就下心。咁啊含笑咧，你仲要咧？发出一种亲切的笑意，还要亲手献布施，一份一份要亲手送到，或者自己呢不得闲，咁你就使人先，你叫人家啦，帮你啦去做呢件事，同时你要交代那个人，你要下心，你要含笑，你要巨大慈悲咁样去布施，你咁样嘅心咧，代表我去布施。你对受我哋布施嘅人啊，你用呢个柔软嘅说话嚟到安慰佢，使到呢个受施嘅人啊，自己觉得咧冇呢个自卑之感啊，觉得自己呢唔系一个痛苦之人呢，你的受人可怜，纯粹呢是站在这个佛法的立场 以呢个平等心啊去布施，因为行菩萨道者，咁啊就发呢个慈悲心啦、啊。所谓自利利他，先至系叫做菩萨。咁啊，既然自利利他先至系菩萨，咁啊，若是冇咗呢个众生啊，咁啊受你个布施，你就冇同佢结到缘啦噃，你亦都不能成为菩萨啊。能够成就你呢个菩萨心，以共成就啊你呢个菩萨嘅身份，就因为有众生啊受你所教化，受你所布施，受你同佢结缘，咁啊先至成全你呢个利他之心啊，成全你呢个菩萨嘅心愿，就因为慈悲心啊，就生。这个菩提心啊，是因菩提心先的性等正觉，等于话呢你能够日后行菩萨道圆满，成就无上菩提佛果，都是由众生果处得来。所以你行布施之时，你就要感谢他啊，由于他接受你的布施，成全你的菩萨心啊，成全你个菩萨道啊。咁啊，若是冇咗对象，冇咗一切嘅众生啊，你呢个菩萨道就点样行呢？你个菩萨道既然行唔成啊，你个菩提心就不能发啦，你呢个菩提佛果就不能成。咁啊，以此嘅理论因缘，所以我哋行布施之时，你千万呢唔好生一种咧睇小别人之心，唔好咧黑起个面，好似你系最可怜嘅。如果唔系我啊，你根本就冇得着，你根本就冇得食，千万不能有咁嘅心啊！我哋要以呢个大慈悲心，当一切众生受我布施者，就系我自己嘅大恩人啊！若无众生为我发心的对象啊，我这个菩萨心怎样生起，日后啊这个无上佛果菩提这样圆成，纯粹都是众生为我自己成就菩提心，成就慈悲心，成就佛道的因缘。所以一切众生与我同等佛性啊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大恩人，所以我们行布施之时，就要发大慈悲心，要下心含笑啊，亲手布施。即使请人为我布施之时，我都要教那个人啊，你要好好地说这个柔软说话，去安慰那些所谓苦恼的众生。咁啊，摄国王等所获福利啊，而布施八行和沙佛功德之力。咁啊，如果有国王啊、宰父啊、长者啊、居士啊，或是出家者，若能以如是心去行布施，佢所获嘅福利啊，咁啊比较一下啦，就好似布施八行和沙佛所得的功德一样，一波行河其沙就已经无量了，一粒沙比一尊佛。那么我们布施一条的行河沙里面每一粒沙作一尊佛，那么已经供养布施的佛就已经多得数不出，何况一八条行河里面这么多沙，每一粒沙作一尊佛像，我哋普遍布施啊，你话其功德几大咧？咁啊，现在你只要以呢个慈悲心，以呢个下心，即系谦虚心，以呢个微笑之心，去对嗰啲穷苦嘅众生结缘行布施啊，所获呢个福德嘅利益，如同布施八条恒河沙， 每一粒沙作砖法都受我哋嘅供养啊，所得嘅供灯啊系一样，系无时无别啊。咁就较量一下功德啦，说明啦，我哋要很切心，唔系重于呢个外表，亦都要平等心啦，要谦虚心啦，先至所得个福报来得大。咁何以故？点解呢？恐防有人家庭问啊，点解我只系布施，所谓呢个穷苦、鳏寡、孤独？或者六根残缺的人啊，所得的福报大到啊，而布施八行和三昧的功德一样啊，恐怕有人家咁样问啊。所以佛呢辗转解释，佢话原是国王等啊，由于以上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出家、在家诸人等啊。他发心布施之时，他说于是对贫贱辈啊，就属于这个卑贱，因为此一类贫以共贱以共六根不完整的人呢是最痛苦的。那么我们发起这个大悲心啊，来到同他结缘，所以这个福报呢是最大，是个福利都有如此报啊。如上所讲，所得的福呢如同布施八行沙，每一粒沙作一尊佛，这么多佛呢受我们供养，所得的福分呢是一样，而且八千生中都常得七宝具足啊！所谓百生千生咁长嘅时间，每一次受身都得到金银琉璃、车停马路、山苦怕等种嘅具足七宝，无所欠缺啊！何况衣食受用？咁既然你有七宝具足啊，咁啊其他嘅衣食受用，咁就当然咧就唔会发生问题。个福赐地藏，若未来世啊，你有诸国王、智婆罗门等，个如佛塔字都画佛形象啊，乃至菩萨声闻，辟之佛像，供自形拜，供养布施，嗱咁啊向下咧。就跟刚才有啲唔同，刚才嗰一段经文就系遇到呢个最贫贱辈，以共不言具者，六根有所欠缺，此一类贫苦下贱，六根不言具嘅人啊，我哋同佢结缘，就属于呢个卑贱啊，以呢个慈悲心。平等心呢同佢结缘。咁现在向下呢一段经文，我哋所布施嘅对象呢就属于敬虔啊，敬者就系恭敬，就系包括咁啊佛像、佛塔、佛字，乃至菩萨像、声闻像、声闻像。如果呢辟支佛像，咁都系我哋嘅苦恼众生啊所尊敬嘅对象，咁我哋对佢布施供养属于敬虔啊，就恭敬呢下说佛塔字、佛菩萨嘅形象，国福之地藏，佢未来世中有诸国王。宰父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刹帝利王种，而至到呢个婆罗门种，佢若是遇到佛嘅塔，或者佛嘅寺庙，即系佛塔佛寺，就画佛形象啊，不管佛塔里边或者佛寺里边，咁啊有佛嘅形象啊。 响里边咧供养，就乃至菩萨嘅形象，就声闻嘅形象，辟支佛嘅形象，咁啊通明为佢嘅四圣啊，佛、菩萨，咁啊声闻、辟支佛嘅圆光，名为佢嘅出世四圣。咁啊出世嘅四圣，即使咧系最低。阿罗汉声闻望于我哋的苦恼众生，这个三界的五族恶世众生，他们真的高高在上，而我们的三界轮转的苦恼众生望于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。阿罗汉尚且受我们尊敬，何况圆觉菩萨乃至到成佛呢，咁更加值得我哋尊敬，所以我就向佢啊收呢个布施供养，名为呢个敬持，因为尊敬啊出世四圣，咁啊增福无量，如同一块田可以生出嘅谷米啊，嚟到增加我哋呢这个好的生活，所以供养出世四圣就名为他们敬虔，供自迎办。你收供养之时都不是说请人去办，而是自己呢亲自去迎办，就以表恭敬，即供养布施，迎迎办这个斋供，或者迎办这个衣服，咁啊供养佛像，供养佛塔，供养菩萨，声闻辟支佛像，咁就名为佢就布施啊。咁啊表示呢，我一方面以呢个慈悲心，咁啊供养呢个最贫贱辈及不缘具者，同时亦以个最尊敬的心啊，咁啊供养咁啊四圣，包括佛、菩萨、圆觉、声闻，咁啊供养咧呢个四圣。